旧人难以寄相思，怎奈造化弄人，偏偏让你我山海相隔。这份情啊，何人知啊？难舍这爱恨别离苦啊，别思念走一步两回头，难分这情丝该何以解忧，该如何挽留。风花雪月映烛光，花残月下窗外染了霜，流年远走他乡，月前了那美人带红妆。山叠阳关不难走，佳人与我难走到白头。一曲一词一壶相思烈酒，喋喋永不休。相恨别离遥远走，不欢而散难以左右。夕阳黄昏行路不算好走，难得难相守。